如果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宁羊奶，就能免费领取由瑞宁羊奶粉特别赞助的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次活动啊，感谢我们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品牌的大力支持，限时5分钟为我们准备了50双老年健步鞋，本档活动免费赠送， 是 好羊奶瑞宁造，滴滴精华满满营养，瑞宁羊奶中国好羊奶，身体强健，腿脚有劲儿，跟着我们迈开腿大步走起来，现在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免费领取瑞宁厂家发放的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限时5分钟，时间一到立刻关闭通道，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问，真的是免费领吗？是的，别怀疑，只要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宁羊奶的新会员，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 是 瑞宁北京一店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地址是北京市西四南大街40号，届时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的系统会自动识别新号码，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到店免费领取，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们总说啊，年纪大了不能老待在家里面，要多走走，但是走起来走得动并不容易。 是 第一呢，需要健康的身体，瑞麟羊奶含有多种的营养元素，多样化的维生素锌、硒、镁、核酸等等，每百克含有高达640毫克充足的钙质，健康体魄，强健骨骼，腿脚更有力气。第二呢，当然是要有一双好鞋啦。本次瑞麟羊奶赞助的健步鞋专为老年朋友设计的，脚面宽松，双脚释放舒服，贴合足弓，并采用防滑鞋底，保证每一步走起来更轻松更舒服。 没错，如果您还没有体验过瑞麟羊奶粉，并且年满50周岁符合领取条件，就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 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到店免费领取瑞麟羊奶粉厂家特别赞助的健步鞋一双了。好身体，喝羊奶，穿上健步鞋走起来，感谢瑞麟乳业的赞助支持，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此刻电话真的是太热闹了，更多的朋友都不敢相信，说健步鞋少说也要100多块钱一双呢，真的是免费领的吗？对，就是免费领的，鞋码告诉我们的客服做备注就可以了，为了防止重复报名，每人凭借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可以免费领取，全程都是免费的。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瑞麟羊奶推广的活动有很多，也赞助了各种公益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了解羊奶，接受羊奶，爱上羊奶，支持咱们中国的民族品牌，让大家都知道原来羊奶是个好东西，它的营养元素更全面，吸收更快，肠胃也很舒服。 是 以前喝不了奶的可以来尝试喝瑞宁羊奶，怕羊奶有膻味的朋友可以来喝瑞宁羊奶，陕西富平好羊奶瑞宁羊奶粉，请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民族品牌瑞宁。 报名热线十分火爆，刚刚刷新出来的手机尾号2689的刘阿姨，6355的秦叔叔，4581的邱阿姨，放心，都可以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 没错，还看到手机尾号3126的朋友留言说，在公园里啊，看到有人拿着印着瑞宁羊奶的杯子，也在广播里听到过瑞宁羊奶，虽然没尝试过，但听着就觉得蛮好的。真的不敢相信，现在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家就免费赠送一双健步鞋。 谢谢，瑞麟的名气这两年还是有的，但是还需要大伙的推广。 是 本次免费领取活动就是为了打响知名度，品牌推广活动，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尝试一下瑞麟羊奶粉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都可以免费领取一双老年健步鞋。瑞麟北京一店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的地址就是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 没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此刻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登记成功，那还在战线的朋友请耐心的按下重播键，犹豫的朋友立刻行动起来，免费领取，全程免费。最后的2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世恶毒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五十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十三集， 陈廷敬知道夫人快生了，自然是放心不下，便说： 淑贤，爹娘就全靠你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啊。 天气凉了，小心加衣服。千吉，到娘这儿来，爹要走了。 原来千吉一直抱着爹的腿不放，眼泪汪汪的。陈廷敬弓下身子抱起儿子说： 爹。 千吉不哭， 爹 不哭，千吉，爹会从京城里啊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你在家好好的读书，长大了也去京城。 丫鬟上前抱了千吉下来，千吉哇的哭了起来，只吵着不让爹走。千吉这么一哭，家里几个大人也哭了起来。老夫人见罢，只说廷敬进城去做官，好好的，大家哭什么呀？自己说着，却也是眼泪直淌。翠萍是要随着去的，她心里欢喜，只顾瞅着大顺抿着嘴笑。这会儿大家都哭了，她也忍不住哭了起来。陈廷敬进京用的是两架骡车，陈廷敬同翠萍同车，车由大顺赶着，行李专用一车，另外随了个家丁黑子赶车。大顺在车上不时的回头，翠萍脸上绯红，只是拿眼睛瞪他。陈廷敬没在意两个孩子，一心只顾在车上看书。到了太原，陈廷敬去巡抚衙门拜访了府台大人吴道一。如今陈廷敬已不是往日的阶下囚，吴道一呢也是特别客气，在衙内设宴款待，还封了300两成衣送上。陈廷敬在太原待了几天，拜访了几位旧知，又想那傅山实在是个人物，便瞒着人独自去了五峰观。怎料傅山先生云游去了，陈廷敬心里感觉特别的遗憾，怅然而归。陈廷敬一路上跑得飞快，只20来天就到京城了。正入城的时候，忽听人声喧哗，撩开车帘望，但见十数辆囚车迎面而来。原来正是秋决之期，囚车上押的竟是李振业、吴云鹏等问斩的人。十几个刽子手身着红衣，鸡血涂面，持刀走在后头。陈廷敬心头不由得紧了，心想怎么一进城就碰着这等晦气事儿。 罗车径直去了李家，门外人还没有下车，门里却是月圆正同他爹说话。月圆见墙角老梅树正含苞待放，便说： 爹，梅花又开了。 梅花要开了，婷静她就该回来了。日子过得真快呀。 老爷，家里可有个人总嫌日子过得慢呢。 田妈，老是笑话我，您老不照样每日念着婷静哥哥吗？ 正巧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田妈跑去开了门，惊喜的大声叫了起来： 老爷，小姐，快看看谁回来了。 爹，月圆妹妹，我回来了。 真是菩萨保佑，爷俩才说到婷静婷静的就到家了。 哎呀，婷静啊，可算回来了。 爹，您身子养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在家就担心您的病啊。 多亏了月圆和田妈。 月圆妹妹，你瘦了。 你黑了。一个瘦了一个黑了，怎么我都没有看出来呀。大家光顾着高兴，不知道搬行李，又不知道进屋去坐坐。 大贵便领了大顺跟黑子搬行李，老太爷同陈廷静进屋说话去，月圆同翠萍仍是站在外头说话，两人年纪差不多大，也没什么主仆之分。田妈进屋倒了茶水，出来帮着拿行李。老太爷问了陈廷静家里大人，又问路上是否顺畅，路上都拜见了什么人等等，陈廷静都一一做了回答，说： 爹， 嗯， 进城我就碰见十几辆囚车，押的正是李振业他们，怕是有些晦气。 我不信这个，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啊。廷静啊，魏大人只怕有麻烦了。 什么？什么麻烦？ 还不是得罪人了。原来这回问斩的有和硕庄亲王波果铎的儿子哈格图，事情就麻烦了。那哈格图在兵部当差，才叫皇上封了贝勒。庄亲王很是疼爱哈格图，春闱之际穿针引线，炸了不少钱财啊。皇上这回铁了心，不管他皇亲国戚三公九卿，只要是罪证坐实了，问斩的问斩，冲发的冲发。庄亲王原是世代勋旧，他自己又素有战功，平日通通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索尼、鳌拜等等这些大臣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正要杀杀他的威风，便拿他的儿子开刀。庄亲王在皇上面前自是不敢乱来，也不敢明着对索尼等大臣怎样，可他心里那口恶气总是要出的，近日慢慢的传出话来，非得要治了魏相书的罪。 爹，您是听魏大人自己说的吗？ 魏大人到家多次，都说到此事。春闱之后，皇上叫魏大人同索尼、鳌拜一同审李振业的案子，他便扯上了干系。巧的是，今年山西重视的人又多，便有人硬说魏大人自己得了好处， 就只看皇上的了。 唉，官场上风云变幻，天知道结果又会怎样了。 陈廷静每天上翰林院去，他见魏大人却全然不像有事的样子。魏大人同陈廷静也没别的话说，说的也总离不开读书二字。原来新科进士悉数入翰林院庶长馆，三年之后方能散馆派差，如果不是皇上召对，魏大人也整天待在翰林院里。日子过得很平静，陈廷静终于放下心来。他哪知道魏大人的危险并没有过去，他自己脖子上也有把刀在慢慢的落下。庄亲王慢慢打听知道，李振业的案子原来是叫陈廷静说出来的。庄亲王本是鲁莽武夫，他这回不知怎么狠沉得住气，直到大半年之后才发作起来。有一天， 庄亲王成教去了索尼家，挥着老拳敲门。门房是认得这位王爷的，才说了句进去报老爷，就叫他一掌过去打翻在地。庄亲王直往里闯，一路破口大骂： 索尼，你这个狗东西，给我滚出来！ 是谁在外边放肆呢？ 索额图听到有人撒野，黑着脸跑了出来，见是庄亲王，马上恭敬起来： 哟，庄亲王，王爷您请息怒，有话进屋说吧。 有什么好说的？你阿玛杀了我的儿子，我要以命偿命，你摸摸你自己的脑袋。 索尼早迎了出来，连连拱手说： 王爷，您老痛失爱子，我也十分伤心呐。 当年我两个儿子随老夫出征，战死沙场，现在只留着哈格图这根独苗，竟叫你杀了。 哎呀，这哈格图串通李振业收受贿赂，这可是铁证如山呐。事情要是没到皇上那里还好说，可这到了皇上那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了呀。 皇上就是叫你们这帮奸臣给蒙蔽了。 王爷，您老进屋歇歇，哎，自己的身体要紧呐。我阿玛您老是知道的，他是块软豆腐，皇上着他同鳌拜、魏相书一块查案子，他们俩的脾性您老也不是不知道。 索尼，我可要血债血偿。魏相书自以为是包公在世，不也是个混账东西？今年山西中了八个举人，他给陈廷敬会试、殿试都点了头名，幸得皇上还不算糊涂，不然连状元也是他这个山西人。告诉你索尼，你别让老夫抓住把柄，不然老夫就劈了你。 王爷，您请息怒啊，先进去喝杯茶吧。 喝茶？老夫恨不能喝你的血。 庄亲王叫骂了半天，拂袖而去。索尼父子忍气吞声，恭恭敬敬送庄亲王出了门。庄亲王上轿走了老远，这边还听得见他的叫骂声。回到屋里，索额图拍桌打椅，直到恨不得杀了这老匹夫。索尼便骂儿子没脑子，不是个成器的样子。 难道咱们就让这老东西欺负不成？说到底，他儿子是皇上要杀的，又不是我杀的，他也不敢真欺到我的头上。博果铎平日里最是个没脑子的人，为什么这会儿他能忍这么久？他闯到我家里只骂了半日就走了，这又是为什么？你凡事要用脑子，博果铎能忍这么久，肯定是有人劝住他了，这说明啊，他后边是有着一帮人的。他骂几句就走了，为的是做个样子给我看。这杀人的事情啊，仍是要咱们自己来做。 阿玛，您知道他想要杀谁吗？ 你听不出来吗？他想要杀魏相书和陈廷敬。 这外头都已经知道了，李振业的案子就是陈廷敬说出来的。这博果铎想杀陈廷敬，这还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杀魏相书呢？ 哎呀，陈廷敬不过是个位卑人微的新科进士，只杀他不解气，还得杀个大臣，博果铎才觉得出了这口恶气。魏相书出任会试总裁，王公大臣们原先向李振业打了招呼的人都不作数了。魏相书后来又同我共同审理科场案，正好山西今年重视的人多，有把柄可抓。 那这魏大人跟陈廷敬都要成冤死鬼不成？ 嗨，哪有什么冤不冤的，这杀人啊不需要理由。庄亲王他们只是想出口气，杀你、杀我、杀别人没有区别，只是看谁好下手罢了。 阿玛， 您得想想办法，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要不先奏明皇上？ 哎呀，索额图呀，你阿玛我弑君几十年，悟到一个道理，这天底下最靠不住的那就是皇上。皇上有时候是可以借来用用，但终究啊，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皇上拿着最头疼的就是庄亲王这帮老家伙，我琢磨着呀，这皇上最后还是得给他们些脸面的。 他们要的这个脸面在人家身上可是脑袋。阿玛，咱们家那也是世代功勋啊，怕个什么？只要我兄弟们披挂上马，振臂一呼，立马就可以拥兵数万。 哎呀，鲁莽，糊涂，荒唐，我告诉过你，遇事儿得动脑子。爱新觉罗家同咱们一块儿共谋大事，为何人家成了皇家正统，咱们只能追随左右啊？就因为爱新觉罗家，人家不但会动刀枪，还会动脑子。别慌，我们可以把杀人的事儿让鳌拜来做。你啊，去拜访一下鳌拜。 索尼告诉儿子如何行事，仔细嘱咐了。索额图去了鳌拜府上，先到了安问了好，再把庄亲王如何上门叫骂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这庄亲王说了，先到我家里骂人，改日还要上您府上来。 那老东西，老夫等着他来。 鳌大人，您老不必生气，这庄亲王的意思是想杀了魏相书和陈廷敬，不然啊，他心头不解恨。 放肆，整治科场腐败是皇上的旨意，我同令尊大人可是奉旨办案。 嗨，我阿玛是块软豆腐，脾气又好，凡事还不都是听您的。 怎么得罪人了，你阿玛就想把事全赖在我身上？ 我阿玛可没有啊，都是庄亲王说的，他在我家骂了半日，骂我阿玛没主见，凡事只听敖大人您的，什么饭桶啊，猪脑子，什么难听的话都叫他骂了。 索额图啊，你阿玛同我同朝弑君多年，我知道他是个老狐狸。 嗨，我阿玛胆小，不像敖大人您呢，精明果敢，深受皇上器重。敖大人，小侄专此拜访，真是为您好啊。 为我好？那你倒说说，怎么个为我好？ 那李振业身后原是有人的，如今他被杀了，给他撑腰的人都没了脸面，就怂恿着庄亲王出头。这庄亲王的儿子被杀了，他正要那些人帮着他闹事儿呢。如果不杀了这两个人，庄亲王他们气就不顺，您往后的事情啊就不好做。 贤侄啊，你随我护从皇上多年，知道我的脾气，要杀几个人在老夫这里没有什么难的，编排些个事儿让皇上点头就行了。可是他们毕竟是冤呢。 嗨，敖大人，其实庄亲王他们呢只是想出口气，其实啊杀谁都一样。 你的意思，庄亲王他们还想杀我？ 小侄怎敢这么想啊，我只是琢磨着庄亲王他们的意思。 捉拿李振业是皇上亲口下的御事，外头传闻是陈廷敬告发了李振业，可话是怎么从陈廷敬里口里说出来的呢？外头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你问出来的，有人说是明珠问出来的。贤侄，我要向庄亲王他们交差，是杀你呢还是杀明珠呢？ 嗨，小侄无能，被明珠耍了。皇上着我押陈廷敬去顺天府，半路上陈廷敬被人劫了，却让明珠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了，正是明珠从陈廷敬那里问出了科场案。 贤侄的意思是我把明珠也杀了。你回去转告令尊大人，杀几个人小事一桩，可你今日说的这些话，哪句敢摊到桌面上来？ 敖大人，您是知道的，有些事情这做起来真是不会摊到桌面上来的。 索额图请了安 告辞回去了。他把鳌拜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玛，直到老匹夫油盐不进，索尼却是摇头而笑。他说，傻儿子，鳌拜不会这么容易就答应把谁杀了，只要把话传给他就得了，他会好好想想的。索图走了没多久，鳌拜派人把明珠叫到了府上。明珠听说索图挑唆着鳌拜杀他，又惊又恨，说， 鳌拜大人，他们索尼家可没一个真正忠心于朝廷的人呐。 索尼这个家伙我是知道的，我和他共同奉旨办案，现在得罪人了，他就诿过于我，还要我出面杀人。只怪老夫平日逞能惯了，外头看着只要是我到场的事儿，都是我干的。哼，索尼遇事就可以诿过，我是没处可推啊。看来这回我不做的样子，还真是过不了这一关呢。 鳌拜大人，我看大人您做样子是给庄亲王他们看的，庄亲王他们可是做给皇上看的。 明主，老夫没有看错，你果然是个精明过人呢。你说的这句话，老夫只敢放在心里，可不敢当人说出来。 鳌大人，皇上幼年登基，常年依着那些王爷，日久成习呀。皇上亲政以后，天下人都仰望着皇上成就一代英主，可有些王爷不乐意。 老夫身经百战，不知道什么叫怕字，一个背了，杀就杀了，怕什么？可我得顾及朝廷的安宁，身为人臣就得替皇上着想，替大局着想。正是你说的意思，他们是想杀几个人告诉皇上，他们也是惹不起的，皇上不能想杀谁就杀谁。他们想让我替他们杀人，把人头都点好了。魏相书、陈廷敬，还有你。 鳌大人，只要换得君臣和睦，朝廷太平，明珠万死不辞。只是明珠请求您放过陈廷敬，陈廷敬英才难得，皇上对明珠有过密嘱。 杀你自然就得杀陈廷敬，庄亲王他们知道是你从陈廷敬嘴里面问出来的科场案。 明珠的脑袋就在肩上扛着，现在即可拿下。鳌大人，陈廷敬可万万杀不得呀。 明珠快快起来说话，我猜出来了，你如此死死护着陈廷敬，其实呢就是护着自己的脑袋。老夫倒是有一个办法，只杀魏相书和陈廷敬，保你在庄亲王面前做个好人。陈廷敬回到山西，同前明余孽釜山打得火热，我们可以拿这点做文章。你呢则放出风去，叫人相信正是陈廷敬到处科场案的实情，谁都知道当时是索额图奉旨捉拿陈廷敬的。 鳌大人的意思是要让外头知道这回查出科场案立下头等功的是索额图。 嗯，正是这个意思。 可是陈廷敬交接富山跟告发科场案，这两桩事风马牛不相及呀。 我们要的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你想想，谁敢拿科场案的事治陈廷敬的罪呀？问魏相书的最好办些，我已经收到了告发他的折子了，正好上奏皇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从今天起， 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归。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14集。 第二天，鳌拜去了乾清宫密奏皇上。 臣接密报，陈廷敬回山西时同前明余孽釜山，过从甚密。 是吗？朕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真是那样的话，吴道一应该密奏才是。 陈廷敬天资聪慧，才识过人，皇上甚是赏识，这臣也知道。只是此人少年老成，深不可测，万一他结交前明余孽真属实情，只怕养虎为患呢。 鳌拜，你是朕的肱骨之臣，朕最是信任。你就明说了吧，你的用意到底何在？一个刚刚进士及第的书生，犯得着你把他放在心上吗？ 武皇圣明，臣不敢欺君，只是如实上奏而已。但是臣这里还收到了折子，正要进呈皇上，告的是魏相书身为会试总裁，望天下之功而偏私同乡，山西一省竟有8人重视。 鳌拜，你还说不敢欺君？老实说，科场案办完了，有人找麻烦来了是吗？ 臣说句该死的话，庄亲王他们不是找臣的麻烦，而是找皇上的麻烦。 说吧，他们想怎么办？ 他们想杀了魏相书、明珠还有陈廷敬。 这几个人头是谁点的？ 索头说是庄亲王他们的意思。 朕想这是他阿玛索尼的意思。索尼想用这几个人头去讨好庄亲王他们。 皇上圣明，臣私下也是这么猜度的。 这事儿朕知道了。鳌拜，前明余孽蠢蠢欲动，不得不发，但也不必弄得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啊。你下去吧。 这 鳌拜谢恩出宫，只想等着皇上决断了。皇上亲政以来，那些个王爷们一会儿获罪，一会儿昭雪，一会儿封号被拿掉，一会儿又追封复爵，威风都杀得差不多了。摄政王多尔衮功高盖世，他死后皇上都要追讨罪责，何况庄亲王。这天夜里，明珠在乾清门当值，皇上召他进宫说话。明珠跪见了，皇上默视良久，只递了个折子给他，也不吭声。明珠捧接了折子，原来是山西巡抚吴道一的密奏，上头是这么写的：陈廷敬回乡之日，赴山专赴陈宅密访，陈廷敬赴京过太原拜会罪臣，旋即造访扬取五峰观会晤富山，因富山行事甚密，且身边尽是党羽，无法探知详情， 罪臣以为傅山自傲，故作清高，密结党社，反心昭然。陈廷敬同其往来，其心叵测，不得不防。如何处置傅山，恭请圣裁。罪臣山西巡抚吴道一密奏。明珠读罢了折子，皇上才说， 陈廷敬回山西时同傅山有所来往，你同陈廷敬打过交道，朕想让你暗中留意着，傅山在天下读书人心目中很有声望，万不得已不可动他，为保国朝江山永固，朕最需要就是读书人，此事甚密，不可说于任何人，臣知道如何行事，前明宗室早已断绝余脉，可有些读书人却不识时务，逆天而行，朕忧的不是他们谋反，料他们也没有能力谋反，朕忧的是他们不顺，这可关乎到人心向背之大局。皇上，臣以为皇上仁德广施，只要假以时日，必会万民归心，至于少数读书人，皇上不必放在心上。明珠啊，满人中间少有你这样的读书人，可你毕竟没有读通汉人的书呢，汉人中的读书人标榜自己以天地之心为心，百姓也就把他们的心当作天地之心，读书人虽然不多，却一个也小事不得，臣糊涂，请皇上教训。朕虽然不怕他们谋反，但话又说回来，大风起于清平之末，仍需防微杜渐，釜山他们要串联就让他们串联，不必惊动他们，暗中看着就是了，一旦轻举妄动，严惩不当。 明珠退身出宫，却见魏大人早候在外头了，他心想，皇上夜里很少召见陈宫的，想必是为着庄亲王那桩事，又想鳌拜肯定是奏过皇上了，不然皇上不会这么着急的就要召见魏相书，只是不知道皇上会如何处置这桩麻烦事。明珠朝魏相书恭敬的道了个好，自个儿回乾清门去。魏相书躬身进宫，太监引他进了西暖阁，皇上正端坐在炕上，望着魏相书微笑，魏相书上前跪拜了，皇上微微点头说， 起来坐吧，魏相书，你是老臣，不必拘礼，起来坐吧。 谢皇上。皇上，他们想安个罪名要臣的脑袋，这很容易，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是臣以为这清朝的天下要当得起一个清字。 魏相书，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朕可以要了他的脑袋，可你说出来，朕体谅你的一片忠心，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朕也痛恨那些嚣张跋扈的王爷，可他们要么就是朕的宗亲，要么就是随先皇百战沙场的功臣，朕真是为难呀。如今天下并不太平，朕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万万不可自己家里先闹出变故来。 皇上，为了天下的太平，臣愿受百年臣愿。 他们还想杀掉陈廷敬和明珠。 这关陈廷敬和明珠什么事 啊？魏相书，你不知道啊。正是明珠从陈廷敬嘴里问出蛛丝马迹，李振业才东窗事发的呀。 难怪大比之前，陈廷敬东躲西藏，原来是如此啊。 陈同索尼鳌拜审案时，只道是皇上明察秋毫，看出了李振业不轨，而李振业也供认不讳，臣也就不去细想他是如何案发的。皇上，臣不赞同点陈廷敬做状元，就是为了保他平安。唉，没想到啊，他还是未能逃过劫难。 朕记得你当时说天恩过重，对陈廷敬并不是好事，你今日且细细说给朕听。 这臣想起了苏东坡兄弟的掌故，当年苏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宋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了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苏氏兄弟的文明本早就传遍天下，可如今皇太后这么一说，就害了苏东坡兄弟。满朝百官很多人都等着做宰相啊，东坡兄弟变成了众矢之的。他俩兄弟谁也没有做成宰相，东坡倒是被放逐了一辈子。 唉，世事难料啊。 皇上，这次大比，别的进士只考了文章，陈廷敬却考了人品、胆识、谋略、城府，此人真是非同寻常。 听你这么说，朕愈发替陈廷敬惋惜了，朕该点他做状元。 臣以为如能保住陈廷敬，他才二十出头，若真是块料子，皇上不急，可慢慢的用他。 好你个慢慢用啊，都说光阴似箭，时不我待，朕倒真希望时光再快些。你是朕最信任的老臣，朕不会让他们对你如何的。你且回家暂避几年，朕到时候自会召你回来。 谢皇上不杀之恩，臣早有田园之思，皇上准臣起归，就不必再召臣回来了。 唉， 皇上听出魏相书说的是气话，也并不怪罪，仍是好言安慰他。第二天，皇上召鳌拜入宫，明珠随时在侧。见鳌拜进见，明珠便要回避，皇上却叫他不要走开。鳌拜叩拜过了，皇上也不细说，只说道： 鳌拜， 臣在。 你同索尼来参魏相书。 皇上，这是为何？ 让庄亲王他们来参魏相书，朕应允了，不就真的任凭他们摆布了吗？再说他们来参，非要他的命不可。 皇上旨意臣已明白，只是索尼每到紧要之处便做缩头乌龟呀。 这回他想缩头，朕也不让他缩。你去向他转达朕的旨意。鳌拜，你是个干臣，很得朕心，索尼是个和事佬，朕也用得着他。朝廷里没有你不行，没有索尼或悉尼也不行。 皇上育人之道，圣明之极。还有两个人怎么办？ 那两个人够不上你去参。 开国为艰，皇上不得不取义维新，隐忍用事。臣深感自己无能，若得皇上御事，臣不怕碎尸万段，干脆去收拾他们算了。 鳌拜休出此言，朕不忍再看到骨肉相残了。肃亲王豪格氏公伯望原是废为庶人，后念他稍有悔意，仍复原爵，可他故态复萌，只好再治他的罪。豪格最后死于囚所，朕想着就有心不忍。 镇亲王基尔哈朗狂傲欲治，朕治罪之后仍是宽待他，照样不知悔改。英王阿基格也是被治了罪的，摄政王于朝功勋卓著，可他死后竟叫人告发罪逆诸宗，朕怎可置之不理。如今庄亲王又是这般，朕虽是痛恨，却不想再治他的罪了，可朕又岂能听任摆布，只好折中裁断，堵住他们的嘴再说。你是身经百战的虎将，怎么也婆婆妈妈起来了？起来吧。 皇上，臣宁愿厮杀战场，也不愿意纠缠官场啊。战场上刀刀见血，痛快，可臣是根直肠子，在官场里头绕不了那么多的弯儿啊。 明珠在旁听着，心里也颇感悲切，却总觉得鳌拜那眼泪是拼着老命挤出来的。索尼早早的起了床，今儿朝廷里头有大事儿，索图也早起来了。他自己收拾好了，便过去侍候阿玛，知道皇上今天要他阿玛跟鳌拜同参魏尚书，心里觉得窝囊。 阿玛，咱们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哎呀，你不懂，说了你也不懂。咱们这皇上虽说是年纪轻轻吧，可是胸藏雄兵百万呐。 这分明是明珠抓到了陈廷敬，才牵出了科场案，这怎么外头都说是我问出来的？ 是啊，人家可是把查清科场案的头功记在了你的头上，这又不是诽谤你，你就有口难辩呢。 我可不想贪这个功，这不是引得庄亲王他们痛恨我吗？ 单凭这一条，我就得同鳌拜一道参魏尚书，这样才显得你同他们不是一伙的。 阿玛，我们可是被人耍了呀。 这要是被皇上耍了，可就没有办法了。行了，不必再说了，咱们进宫去吧。 索图骑马随着阿玛轿子后面，心想老听外头有人说他阿玛最会活习敌，该忍的时候屎打在鼻梁上都不会去擦擦，他心里真是憋屈，不知道该不该跟老爷子学着点。父子俩去了乾清门后朝，见王公大臣们早站在那儿了，魏尚书也到了，索尼过去拱手问候，索图见着更是别扭，心想阿玛等会儿就要参人家，还朝人家拱手不迭，好不亲热。再看的时候，却见他阿玛同鳌拜、魏尚书三人凑坐一块说话，就好像是好朋友一样。上朝时候到了，臣工们站好班，鱼贯而入，进了乾清门内。那天早摆好了龙椅御案，进士把皇上的随身佩刀放在了御案上。不多时，皇上驾临了，臣工们齐声高呼万岁。皇上说近日收到折子很多，吩咐臣工们挨个奏来。平常原是按部就绪的奏事，今天鳌拜抢先独自上前跪了下来。臣工们正感觉惊讶的时候，只听鳌拜奏道： 臣鳌拜会同索尼参左都御史魏尚书四宗罪：一、假称道学实为小人；二、呼朋引类党同伐异；三、清廉自诩暗收贿赂；四、结交外官居心叵测。有本在此，恭请御览。 鳌拜奏完，队伍中有个大员向皇上跪奏： 魏尚书清明刚正，忠诚皇上， 有口皆碑。 鳌拜同索尼、申文周纳构陷良臣，请皇上明鉴。 这个时候，索尼也跪奏皇上： 这次臣同鳌拜、魏相书奉旨查办科场案，魏相书多次找到老臣，妄图借题发挥，罗织罪名，诬陷忠良，幸而皇上英明，目光如炬，不然必将构成冤狱啊。 庄亲王上前跪奏： 魏相书貌似厚道老成，实则诡计多端。今年会试，山西重视八人，天下读书人义愤难填。他同新科进士陈廷敬属山西同乡，两家早有交往，却装作素不相识。他出任会试总裁，处处暗助陈廷敬。陈廷敬乡试点了解元，会试中了会员，都是魏相书从中安排。 如此说来，朕就是个文章不分好坏的瞎子喽。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臣以为陈廷敬毕竟不是草莽之人，文章经济自是不错，但是否当得起第一，只有他魏相书心里明白。殿试之后，皇上没有点他状元，实在是圣明啊。 鳌拜跟索尼这番话都是场面上的文章，早合计好了的。庄齐王以为有人替他帮腔，又说： 老臣以为应革去陈廷敬的功名，从严查办，这样的读书人不杀，就管不了天下读书人了。 魏相书，你自己有什么话说？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臣无话可说。只是说到今年山西会试的重视八人，既无作弊之事，更无暗收贿赂之实，随意治臣的罪便是了，万万不可冤枉那几个读书之人呐。 朕已心身俱疲，烦恼至极。魏相书早有灵泉之思，田园之想，就让他回家去吧。 庄亲王听得皇上这么说了，顾不得失蹄叫了起来： 魏相书十恶不赦，不能轻易就放过他了。 魏相书供奉朝廷多年，总算勤勉，可惜节操不能始终。朕念你多年侍从清班，略有谏言，稍有微功，不忍治罪，着你原品修治，回家去吧。 罪臣谢皇上宽大之恩。 皇上，魏相书该杀，陈廷敬、明珠都该杀呀。 我果夺，魏相书纵然有罪，也到不了论死的份上。陈廷敬一介书生，他犯了什么天条，你敢当着诸位臣工的面说出来吗？念你有功于国，一再容忍，不然单是你咆哮朝堂，就是死罪。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啊， 题材非常广泛。 哎，对 啊，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哎， 揭露旧社会的， 对，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那太多了。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哎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对， 就那卖大力丸的， 卖大力丸， 这么大个药丸子， 呵。 他告诉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什么也不治，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切糕丸呐。 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好嘛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哎，就仗着嘴，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对，那多好啊，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哎， 人家也告诉你。 是啊，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嗯，

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姚老师接着昨天给大家讲的内容继续往下面分解。现在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李老师和大家谈到了人得病的几种不同的原因。 对， 我们了解了，我们就能从中去克服这些原因。 好极了，目的就在这儿。 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自己得病。 嗯， 从根本上杜绝少得病不得病。 嗯，另外你自己结合你自己，你看看你是属于哪一条，你这样有针对性啊。哎，有些朋友说了，你不是在给我们讲这个养肝吗？啊，是不是这个你讲的这个现在人们患病的主要原因是离着肝是不是远了？ 一点儿也不远，而且是越来越近。 你看看啊，咱们讲完之后再和这肝咱挂下钩，你就明白了，哪一条都跟我们这个春季养肝是息息相关，是密切联系。咱们说说第一条，你心里的这个压力大，精神紧张，我们要防备呢紧张综合症。你一紧张了，你的疏泄你的调达还谈得上吗？ 谈不上了，肯定会影响肝的疏泄和调达。 这不就非常的清楚了吗？你一紧张会影响肝，影响肝的疏泄，影响肝的调达，它气机不畅啊。你紧张的时候是不是屏气凝神的？你在紧张的时候是不是全身绷着劲儿的绷着呀？你说他怎么疏泄啊？怎么调达呀？ 因为紧张的时候只喘半口气儿。 是的，是吧？气机根本就谈不上调达。这第一个啊，生活起居，说你生活起居跟你现在的养肝有什么联系？你必须得在11点以前入睡，为什么呢？要给我们肝和胆留出它工作的时间。肝是加工厂啊。啊，他要搞新陈代谢，他要把这个白天你积累的这个毒素啊，他得分解，他得去解毒啊。啊，这时候你起居你不睡，长期不睡会怎么样？ 那就影响了肝的解毒的功能。 饮食呢，饮食跟肝有关系吗？有关系啊。你春天应该吃什么呀？绿色的绿叶。你经常不吃早点会造成什么呀？ 容易得胆结石。 肝胆相照吗？一旦我们胆造成疾病了，胆结石，哎，胆结石没关系，他们胆有结石吗？把胆给割掉，割掉完了吗？你拆掉鸡窝，鸡就不下蛋了吗？结果什么？在胆总管，在肝内胆管发生了结石，有没有关系啊？ 有。 那哪一条都有关系？运动。运动有关系吗？有关系啊。 对， 是吧？阳气上升啊，是吧？你得随阳气日出而作，这个作当什么讲？就讲行动嘛，就当运动活动嘛。你在动的过程中活动了什么了？活动了气血， 活动了筋骨和气血。 哎，你说肝又主血又主气， 肝还主筋了。 对，你活动关节吗？ 哎呀，有人一下楼坏了，走不了路了，气血不周嘛，循行不周了，你这关节缺油了啊，人呢经过一冬天活动量不足，关节僵硬，而且筋会怎么样，发筋，所以这些都有关系。那你甭问了，烟酒那就更伤肝了， 烟和酒会直接伤肝。 还有生活当中的也是这些污染，首先肝是解毒的，那么不是你有多少毒它都能够解呀、啊，所以这样呢会造成什么，加重肝的结构，有的人长期服药，这些药的毒性慢慢积累，最后造成了中毒性肝炎。那哪一条和我们肝都有关系，而且在讲到这个肝的时候，我们总要和这个肾联系起来啊，为什么连起来，大家要知道它的循行，关节的问题咱举个例子， 对、 啊、不能全部的占，就拿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这个毛病啊，这个腿的毛病在临床上是特别的多见，姚老师你说对不对？ 对，非常的常见， 常见，大家一提关节有病到医院一检查，退行性的骨质疏松，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的， 他膝盖就不能动了，大家把这个矛盾交接点给集中在骨头上了，那骨头是达到了一种不能动的程度呢，我们从实践上来说来反证明一下，不是这样的，他那骨头退行性病变啊，你比如说很多人四十来岁就出现了腿不能动，膝盖发生了病变，他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但是自然现象四十来岁就出现这种自然现象，你说自然吗？它绝对不是自然的，仅仅只是骨头的原因吗？ 不是的，它和筋有着一定的关系。 这就对了，你比如说我们想做这个证明，我们通过实践我们发现了人们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误区。春季养肝养什么呀？ 要养肝的各项功能， 肝主筋，你得，这是一条，肝开窍于目，这是一条，是吧？肝是化工厂解毒的，又是一条，肝主疏泄调达，这又是一条，肝藏血还主气，这又是一条，从这些方面把这些问题都给搞清楚了，这个你这春季养肝你就没白听，再结合你如何去做，做什么呀，关节很多的毛病不单纯是骨头退行性病变增生等原因，其中被大家普遍忽视的就是这个筋。 有很多人认为骨头的毛病就是骨头的毛病，他把这个筋的作用给 忽视 了， 而且忽视的程度很大， 根本就想不起来骨头和筋之间的这个联系。 通过我们自然的方法按摩法，特别是膝盖，你不能蹲起，不能上下楼，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而且非常严重，大大限制了人们的运动。你光让大家运动，你不解决这些问题，那大家我不能动啊，你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呀、啊。所以你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说细了，你现在要能动啊，那他膝盖不好受，他楼都下不来，你再让他怎么运动啊？所以我们用按摩筋的方法解决了很多人膝盖不能蹲，蹲下不能站，有的人能上楼还利索点，下楼下的，有人下楼行上楼上， 也就是说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都可以， 都可以啊，用我们的这个按摩的方法立马就能够减轻，这例子少吗？ 不少，可以说有的轻的马上就能见到效果。 我们用大量的事实来给大家揭示这个误区，你这样讲到春季养肝，春季养筋，大家听完这个马上就能够获益。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膝盖的问题，你就可以按摩膝盖两侧的大筋，这个简单吗？ 简单，但是确实解决了不少人的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问题。 怎么去按呢？顺着膝盖两侧，在它的侧面，我们发现是不是有两根大筋呢？ 是的。 不但有两颗大筋，这两颗大筋特别硬， 相当的硬。哎，你去医院呢还特别的疼，说明你找对了。你找见了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何去按。这个按是什么呢？是一种拨啊，叫拨法啊，去采取拨。怎么拨呀？就在这个筋横向为拨，我们就用了这个拨筋法，把两边大筋把它呢拨软了。为什么硬？硬是痉挛，硬是什么？肝阴不足，筋不柔，这不就清楚了吗？哎呀，这有一拨呀特别痛。没错，痛了说明什么了？说明不通嘛，是吧？你通了以后你看一看，马上就有改变。一开始呢，啊，按摩有一个规范，嗯，由轻到重， 对， 也是循序渐进。一种方法是别人给你拨，一个是呢自己去拨。如果别人给你拨的话，怎么去拨？你坐在椅子上，别人坐在凳子上，和你正对面。这时候呢，他用这俩手分别啊拨你这个膝盖的两侧的大筋。这是一种方法，一种呢就是自己拨，啊，一侧一侧的拨。另外呢，啊，一次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啊，一天几次啊？一天两次，这清楚了吧？ 清楚了。 当我们拨完了，有的人呢，立马就能够什么呀？ 当时就见效了。 这个我们验证了，可以说是无数次。我们把这些已经运用成功的，也算经验吧，也算体会吧，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所以这些呢，我们告诉了很多人，许多人做完回来给我们回馈，都说这个方法太好了，太简单了。所以你春季养生，你要把春季大家存在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从理论上给大家说清楚，啊，把观念上给大家提高了，把知识给大家传播了，你还得把具体的方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个膝盖很多问题不仅仅是骨头啊，四十来岁他这膝盖就不能动、不能走路了，他老化没有那么严重程度。 对，首先要考虑是不是筋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筋忽视了，当我们把这个忽视的问题我们给补充上了，最后怎么样？立马就能走了，这不就十分清楚了吗？我们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年轻的，也是一个女士，她就讲了，我这膝盖啊，她到哪去查去，结论都是一样， 就是退行性病变。 她说我也不至于这腿现在四十来岁就不能动啊。后来她母亲知道了， 对，她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知道？ 不能动， 上个台阶都不行， 上不了了，走不了路了， 上公交车的时候特别困难。她母亲经常听您的节目， 听我们节目就告诉他泡脚啊，去做按摩。 是的。 哎，咱们上次去了，咱们俩都见了是吧？ 对。 哎呀，可激动了，来了我的手。哎呀，左一个谢谢，右一个谢谢。但是又不是这种自然的方法，我这四十来岁我就不能走路了，这将来这日子后边日子怎么过呀？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方法。 太简单了。 哎，最后这条腿恢复的特别好。 还没花钱。咱们的这个健康理念是有钱没钱，是吧？他都能获得健康，为什么呢？是吧？我们自己做自己健康主人，自己给自己按摩啊，花点时间， 对， 花点 精力，投点时间，投点精力。 哎，对，慢慢的一加上泡脚啊，加上这个按摩，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从这些大量的、无数的、一例又一例的实践来证明，大家所忽视了膝盖问题，忽视了筋。光重视了骨，这是我们揭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除了这个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膝盖啊，出现了不能蹲不能起，蹲起不变，上下楼不变，我们教了第一个招。还有一个招是什么呢？是膝上两点。这膝上两点是在哪儿了？这很清楚啊，膝盖吗？那膝盖上边啊有两个点，这膝盖上面哪儿两个点呢？实际上呢，在我们膝盖摸着啊这个边上 膝盖不是圆的吗？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了吧，我们摸摸这个膝盖啊，上边的边缘找着了吧，两点在哪儿呢？大约在我们膝盖的上行一寸。说你不是两点吗？对，两点，这两点之间呢大约是一寸啊，相距一寸，在中线的一边 0.5 寸呗。对啊，那我们就清楚了啊，我摸摸膝盖，膝盖的上边骨头边了，摸见了。然后呢我们再往上走，大约在一寸，在一寸呢上缘，再往面两面一分，哎，间隔也是大约一寸，这就是膝上两点。好找吗？ 好找。 姚老师，我这一说你清楚了吧？ 我清楚了 啊。你清楚大家也会清楚了。 对 是不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地方要找准了。说我们怎么知道啊？是吧，我们又没学过医，你也没有当面啊给我们指，我们哪清楚啊？还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呀？你找的对不对你自己可以验证。怎么去验证啊？按着它疼不疼？ 这个点特别的痛。 哎，它为什么痛啊？ 不通嘛。 就是因为它不通嘛，是吧？你把它搞通了呢，它就不痛了。什么通了？经络通了，气血通了。 对， 是吧？气血一通，它就跟你用了，有了能量了，这时候你就好动了。哦，找着了吗，同志们？ 找到了。 找到了。说怎么去按呢？啊，这个方法也是两种，啊，一种呢是啊，家人面对面的，面对面的时候把四指和大拇指分开，啊，四指呢在膝盖的两侧，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膝盖两侧，啊，然后呢把大拇指的指关节蜷起来，用指关节正好就找着膝盖膝上两点了。简单吗？ 简单。 简单啊。这是啊，别人或者家人啊，或者子女啊也好啊，或者老伴也好啊，啊都行。那么说我自己，我独身老人，儿女不在啊，自己啊啊也是用这个四指分开啊，大拇指指关节蜷起来，然后呢去按这两点。哎呀，他说不行啊。我这手指没劲儿啊，是不是啊？没劲儿，你看，我们把没劲儿怎么办呢？啊，你还得帮助他解决，啊，我们又用一种的，更省力了，啊，然后用胳膊肘的尖儿，啊，这尖儿，哎，去找这个点，啊，刚找这个点也是横着啊，横着拨，啊，横着拨，啊，你这胳膊肘力度就大了吧？你坐这个你可别坐在椅子上了，你坐哪儿啊？啊，坐马扎上啊，这样坐马扎上这个力也好使， 就是坐矮一点的， 矮一点， 不要坐凳子，高凳子上了。 哎，这你坐高凳子你这猫腰啊，这低猫腰低头了就不舒服，咱们得想到一个舒服，呵呵，是不是？因为咱们有原则嘛，啊，舒服点，所以你坐矮一点，坐矮一点之后呢，很自然的就把胳膊肘搁在膝上，膝盖上面，膝盖上面找着这两点。说我怎么找的准不准？疼就找对了，啊，就找对了。怎么样？这两个方法教给大家。 好。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省钱了，我们也省得受罪了，因为呢，我们自己啊能够给自己调理了。 主要是让大家省得去受这个罪。 这就弥补了我们光说的这个。骨头，咱别这个把骨头这事儿也说说，那骨质增生了都肿了，是不是？那肯定啊。我们说的呢，除了骨头之外，还有很多人是筋的事儿啊。咱听明白了啊？ 听明白了。 哎，不是说你的膝盖所有的问题都是筋，不是这样的啊。有的骨头，他眼睛看着那个片子骨质增生了嘛，但是骨头的病，你通过按这个。 也能得到缓解， 也有效果， 对 啊，也有效果。然后你再结合医院，再结合其他的方法，是吧？什么外敷法呀，还有呢啊，贴磁的方法，这些综合的呗，啊，综合的方法。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您好，那个李老师好。 哎，你好啊。 我2008年上那个抢条。 嗯，够早。 您讲的真朴实，真实际。哎，用自然花泡脚啊，按摩脚啊，然后喝茶呀，听了发展的那个全副武装。 嗯。 我给你汇报汇报我好的东好的那些个， 哎， 腿就是半月板碎， 哎呦， 半月板碎，他要一走就磕住了， 哦， 磕住了以后就得不是站在那儿就坐在那儿，就得揉他那个什么了。我30多岁上班，人家就让我职工医院就让我做手术， 啊， 我说我不做，我一定做过5-6次的手术，我都害了怕了。 嗯， 哎，然后就没做。 嗯， 通过自然法呢，您什么红花呀、生筋草、透骨草啊， 对， 我就给它煮了啊。 嗯， 给它弄一个盆儿。 嗯， 搁在那椅子上，我把那腿呀、啊、蛋上。 哦， 蛋的那个上头底下虚着，上头拿那红花蛋啊，垫上个手巾，那在腾。 哦，两面夹击。 啊，两边加气， 上边拿袋子雾， 上边拿袋子雾，底下撑， 可以 开了那水，现在好多了。现在做饭呢、啊 哦、 什么的，走点道啊，反正也跟好腿还不行。 对，凡是见轻了， 见轻了，能做点饭呢、啊，能自个儿啊自理啊什么的呀、啊，能好多了。 哎，你首先要保证能自理， 对， 是不是？ 不给儿女添麻烦。 这算活明白了，自己少受罪， 少受罪， 家人少受累， 对， 造福全社会。 您这好，一生的学的技术都告诉我们了。 应该的。 那个什么偏头疼， 啊， 还有那个什么高血压， 嗯， 那个心脑血管。还有淤血，现在好多了。淤血原来你不是告诉我、 嗯、 说那个你看血液循环好不好，先看看手和脚。 没错， 我一张开嘴看见那舌头底下两个大筋、什么的，那个蚯蚓的似的。 嗯， 现在呢， 嗯， 那一小一洗澡呢，这俩脚都是紫的，现在呀他这脚都是粉粉乳乳的了。 哦， 这个舌头底下呢，那淤血也少点了，都循环了。我这脑梗，这个右手啊，这手、小手指的伸不开， 嗯， 伸不开老拳头。您、就告诉我泡手， 对， 刮指根刮什么？现在小手指的伸开了， 哎呦，伸开了 啊， 嗯， 就是反正费劲的伸开了，就跟那个筋救着我似的，原来伸不开， 嗯嗯， 现在伸开了， 呵， 您这方法多好啊， 您 是救命恩人。 应该的、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